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与坤爷那一战跌落山崖，醒来之后便这样了。 别动，我帮你看看脉。你内力若有似无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你在给我下毒的时候，不是早就料到会有这个结果了吗？ 趁着对方的手因为自己的话而微微顿了一下，沈乔将手抽了回来。到了玉矮这样的武功境界，夜再黑，烛火再微弱，也并不妨碍他的目力。他专注地打量沈乔，后者面色冷白，身形比之从前消瘦许多，可见这阵子在外面吃了不少苦。握着竹杖的那只手腕从袖子里半露出来，瘦骨伶仃，令人不由得心头一颤。 你既然回来了，就不要走了。这件事容我慢慢再解释可好？ 玄都山都要选立新掌教了，我这个丢了玄都山脸面的旧人在此，岂不令你难做？ 谁说玄都山要换新掌教的？ 十日后玉台论道，难道不是玄都山准备同时确立新掌教的大典吗？ 自你落崖失踪之后，我一直都派人暗地四处搜寻，可无论如何都找不见你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只要你一日未死，玄都山的掌教就不会换人。我如今虽然代为打理上下事务，可也只是代掌教而已，从无僭越取代之心。 当日我与坤爷约战之时，便发现自己内力失去五六，真气凝滞，运转不畅，勉力支撑却终是无济于事。当时我也仔细回想了一下，却始终也想不明白自己何时中毒，又是在哪里中的毒。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你身上。 玉矮垂首不语，掩在袖中的手却机不可见地颤动。是了，从小到大对自己，甚至是对玄都山上的所有人，沈乔总是不吝付出信任。这并非因为沈乔愚蠢蒙昧又或天真可欺，而是沈乔相信他们，相信世间总有善意，相信这些伴随他一道长大的人与事，更相信这些如手足一样的师兄弟不可能背叛自己，所以他才会毫不设防，才会让自己轻易得手。 后来我跌落山崖，人事不醒，醒来又失去记忆，整日懵懵懂懂，恍恍惚惚，直到新近才记起许多细节。我与坤爷交手的前一晚，你过来找过我，说要与我抵足而眠，又说了许多从前的事情，还说你对小师妹有倾慕之意，可惜小师妹对谁都冷冰冰，不爱搭理，所以甚为苦恼，只能前来找我诉说，希望我与坤爷决战之后出面帮你去和小师妹说。坤爷下战书时，我本不欲应战，你却抬出师尊当年与坤爷之师葫芦姑一战的事情，说如果我不应战，可能会堕了师尊和玄都山的名声。后来又开始屡屡在我面前表露出对小师妹的好感，可奇怪的是，你在小师妹面前却从来没有过任何情不自禁的表情或行为。我当时不疑有他，还总安慰你，为你与小师妹创造独处的机会。哼，现在想来，这些也全是假的了。 不错，我对小师妹从无起念，之所以说那些话，不过是为了让你误会，在其他事情上更不设防，也为了能在决战前时时找你单独谈话，制造机会。你继承师尊衣钵，武功在所有师兄弟中最高，寻常毒素对你起不了作用，只能用天下七毒相见欢。相见欢不会立时让人毙命， 剂量把握得好，可以神不知鬼不觉，日久天长毒入骨髓，令人看起来像无疾而终。但我从未想过要你性命，相见欢也只用了一点点，本想令你在与坤爷的决战中落败，以你的武功便是坠下山崖也不至于伤及性命，顶多伤势严重些，几个月便能养回来。可不料事情还是出现了偏差，你落崖之后我立刻便派人去找，可是无论怎么找也找不到。 相见欢极为罕见，据说此毒是张骞通西域时带入中原，后来便失传了，连皇宫大内也未必藏有，更不要说玄都山了。你又是从哪里来的？坤爷，你是从坤爷手中得到的？ 是。 你为了让我当不成这个掌教，竟与突厥人勾结。师尊虽然传位于我，可你知道我从来对掌教这个位置没有太大野心，这些年派中上下事务也多赖于你相助于我，只要你说一声我必然让贤。我不明白你为何又要舍近求远去找上突厥人。 因为玄都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闭关自守，不闻外事，即便是天下第一道门也迟早会失去优势。放眼天下道门之中，青城山纯阳观隐隐有后起之势，观主易辟尘同样是天下十大高手之一，名声比掌教师兄你还要大上许多。反观我们玄都子府，自从师尊登仙之后，除了他老人家的余威还剩下什么？你的武功原本不逊易辟尘，若愿入世，哪怕是争一争天下第一的位置也未尝没有机会，你却自甘寂寞，反倒宁可在这深山之中默默无闻。这样下去，哪怕玄都山底蕴再深厚，迟早也要为人所取代。当今世局混乱，道统各立，佛儒两家为了争夺天下的话语权而各出奇招，意与辅佐明主问鼎中原，连魔门的人也插了一手，唯独我们玄都山避世不出，避耳塞听，明明手握宝剑却不动用。将来若是佛门或儒门辅佐的君主统一了天下，到了那一日，还会有我们道门的立足之地吗？师兄，我从未想过取你而代之，我也知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，与突厥人合作不过是我计划中的一环，但若你还在，一定不会允许我这样做，所以我只能出此下策。既然你回来了，就不要再走了，留下来好好养伤好不好？啊？ 那十日后呢？ 什么？ 我回玄都山，你准备如何与门中师兄弟和其他弟子说？十日之后玉台论道，你又准备如何跟世人交代？ 我…… 你与突厥人究竟在合作什么？ 抱歉，暂时无可奉告。 若我反对呢？若我反对，你便将我软禁起来，从此当个有名无实、不见天日的掌教，也不至于妨碍你的大计，是也不是？你小时候身体不好，虽比我长两岁，却看不大出来，生病的时候就很爱撒娇，只是长大以后，生怕玄都山的后辈弟子们因你不稳重而看清你，才成日摆出威严老成的面孔。直到现在，我依旧记得你追在我后面，缠着我非要我喊你师兄的情景。 是，我也记得。我小时候性子不好，见人就摆张冷脸，还常常刺得别人下不来台，连小师妹都躲着我。所有师兄弟中，属你脾气最好，也总是你在包容我。 脾气再好，终究也有底线。你想当这个掌教，算计我输给坤爷，我无话可说，只能怪我自己对你毫无防备， 看错了人。但突厥人野心勃勃，对华夏中原觊觎已久。玄都山虽然从来不帮哪个国家争夺天下，可同样也不会与突厥人合作。 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让我这么做，否则我何至于苦心设计这些事情。 几代掌教奉行的避世原则或许有错，但这种错却绝不会大于与突厥人合作。你若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 我既然已经决定，就不会再回头。玄都山同样是我自小长大的地方，我自然希望它更好，这份心意绝不低于你。你又何必摆出一副圣人嘴脸？难不成全天下就你一人是对的，其他人都是错的？你不妨去问问门中其他弟子，这些年玄都山蛰伏不出，他们嘴上不说，心里是不是也会有不满？等玉台论道之后，我就可以正式宣布广开山门收纳弟子，届时玄都山的名声地位只会更进一层，绝不会让天台宗与临川学宫专美于前。 沈乔沉默良久，玉霭发泄一顿，胸膛上下起伏，夜风之中两人相对无言。玉霭忽觉微微心酸，无论如何他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亲密无间的关系了。 你既然心意已决，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 你去哪里？ 我败于坤爷之手，将玄都山脸面丢尽，就算旁人不说，我也没脸再当这个掌教。至于下毒之事，我空口无凭，即便当众指证，世人怕也不会相信，反而会觉得我心有不甘，信口胡言。所有事情你都已经算好了，又何必管我去哪里？我去哪里都不会妨碍你的大事。 你伤得很重，得留下来养伤。我不会让你走的。 若我执意要走呢？ 这里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，有你从小相伴的师兄弟，难道你忍心抛下玄都山这样一走了之？ 若你指的是与突厥人合作，那我不会同意。 你同不同意又有何区别？玄都山如今七位长老，有四位赞成我行事，另外三位闭关修行，不问俗物。我们几个师兄弟里，大师兄是老好人，你与他说了也没用。四师弟小师妹虽然看见你回来会很高兴，但他们也未必赞同你。玄都山的改革势在必行，我不想在我有生之年看着一代宗门慢慢没落，他们也是同样的想法。否则你以为我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稳定局面，成为代掌教的？没有他们的默许和支持，难道单凭我一个人就可以成事吗？你师尊甚至是前几代掌教的想法已经行不通了，天下乱象频生，怎容玄都山独善其身？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